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第二節，剛才我們那個版面都大家看到有一個福字的，現在很流行就是人們就將它倒轉貼，那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看回 PowerPoint， 看回 PowerPoint 先。 其實福字呢，坊間其實真的甚至乎我去到一些其實環地方啦，應該說譬如我去吉隆坡啦、台灣好，或者回內地好啦，當然香港更加添啦，很多朋友呢過時過節我們都會應節鐵揮春，中國人都始終都是喜歡 有福氣嘛，就是很多時候都會貼個福字出來在家的當眼處，但是我們很多時候都見到呢，好像現在幅圖一樣，將福字呢就調轉了來貼。咁咧，其實你話啱與唔啱咧，咁啊，其實見仁見智嘅，因為有啲人咧就理解就係話，我將個福字倒轉咗貼咧，咁佢就會個福到啦， 福到臨門咁嘅意思， 係啦，咁樣又即係所以倒轉即係取其個諧音啫。但係亦都可以調翻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喂，你將個福氣倒走佢， 咁倒咗咁樣啦，將啲福 係啦係啦，將佢倒咗咁，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比喻，譬如話你福氣，你梗係喺人的一個或者一個家庭啊，佢嘅角度就係話希望有福氣來臨嚇。嗰、那個來臨嘅時候，你係咪應該揾樣嘢去兜住佢，或者叫做我哋話揾個器皿裝住佢，儲存佢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將呢個器皿，你調轉咗嘅，即係好似隻碗咁樣反轉咗級，或者簡單啲講，喂，你攞個錢袋嚟載錢，你都係正常嗰個開合口都喺上面，你唔會調轉佢噶嘛，係嘛？咁當然我呢個一個比喻嚟啫，但係當你冇一個承載嘅意象喺度嘅時候咧，你將個福氣其實倒走咗嘅。咁所以其實正確嚟講咧，我哋都係會將個福字貼翻正常，福到你貼咗喺度就係到咗噶啦，就唔係倒走佢嗰個道啊，嗰、那個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因為咧嗱，其實我哋睇下呢兩幅圖咧，其實真係佢好明顯咧，就係話咧，其中係有一間公司佢印咧，就 將個名啊， 係啊，下邊有個 logo 啊嘛，大家都知咧，日本一間重工啊，30重工。咁佢哋將個福字嚟講咧，其實就調轉咗，佢真係好明顯咧，就叫你調轉嚟貼金。 隔離有兩個細好細公仔。 因為咧，我哋廣東人咧，我哋用個倒字或者叫做倒字，咁大家嚟講咧，咁有少少誤會。咁其實我哋睇呢個中國呢個福字嚟講咧，個福字我哋用嗰個造字咧，或者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天圓咧就地方。咁我哋中國人造字嚟講咧，其實係一種方塊字。咁基本上係四四方方係好正嘅，同埋咧，我哋中國嘅字嚟講咧，若果我哋去研究一下咧，裏邊當中嘅內涵咧，你就會發覺咧好有意義。其實個福字嚟講咧，我哋查字典咧，其實係一個示字部嚟㗎嚇。嗱，如果福字嚟講，個示字部係代表咗乜嘢咧？係明示，亦都可以叫做暗示，或者叫示意。咁個示意其實叫咩叫做福咧？咁跟住我哋再睇隔離嗰個字嚟講咧，上面有一個一字。個一字係做乜嘢咧？一字其實就係我哋屬於我哋間屋嘅橫梁。橫梁啊， 有瓦遮頭咯。 有瓦遮頭，冇錯，即係我哋叫做首先有間屋先啦。我哋叫做有屋，好啦，有屋之後會點咧？有人住啊嘛，係啦，有人口啦，人口旺丁，旺丁 亦都係主食。 係啦，有主食叫做有口福啊嘛，咁啊叫人口啊嘛。好啦，有咗人口之後會點咧？ 有田地， 有田地即係有錢啦，好富有嘅。咁樣表示咗出嚟俾人哋睇到嘅，我哋本身係有間有物業啦，即係香港 即係其實呢個福字包含住富裕啦， 包含咗富裕啦，所以嚟講咧，先又表示咗係大家表示咗一個福嚟嘅。咁好啦，你將個福嚟講，明明將嗰個福嚟講咧係正嘅嘢咧，你就將佢倒轉咗。咁我哋廣東人就好得意，好中意諧音格，就係話 將啲福去倒咗佢喎， 係啊， 將啲好嘅嘢咧倒咗佢，咁好啦，其實嚟講咧，喺原來咧喺呢一個秦嶺漢水區，我哋所講即係中部啦，以北以上咧，原來咧佢哋真係有倒貼個福字，不過佢哋倒貼個福字嚟講咧，係最主要擺喺邊度咧？原來喺垃圾桶。 嗯， 點解叫垃圾桶呢？佢哋原來嚟講咧，就話將啲垃圾唔好嘅嘢咧，就倒咗佢啊！即係將啲唔好嘅嘢就倒啦。佢哋倒咗，原來佢哋嗰個叫做普通話叫拎齋，即係將啲災嘅嘢、唔好嘅嘢全部倒曬佢咁嘅意思。咁另外嚟講咧，佢哋或者咧會貼喺一啲咩？貼喺啲水缸嗰度。啲水缸咧，以前農村咧，可能去井嗰度打水。佢打咗啲水之後嚟講，咪將啲水咧就倒翻入屋裏邊嘅，因為水咧就主財啊。咁所以嚟講咧，北方人咧佢哋先有福道嘅，但係唔知點解慢慢咧就傳咗落嚟廣東啊南部咧。就而且依家咧好多區議員啊濫用，我發覺 甚至乎貼米缸，係 啊貼米缸都會有嘛。 以前有啲瓦嘅米缸，係 啊米缸啊，將啲好嘅嘢倒出嚟啊嘛，再啲咁嘅嘢嘅。咁啊依家嚟講咧，我唔知道發覺會唔會咧嗰啲公司行好啊，或者啲議員咧咁樣將個福字，即係佢哋咁樣印咗去送俾人嘅時候咧，可能嗰年咧都冇辦法連任㗎，大家要小心。 哇！咁講一講，即刻調翻轉 佢啦。咁啊，調翻轉用翻個正福啊嘛，係咪先？係 啦。 咁大家喺即係春節嘅時間嚟講咧，如果你攞到好似類似呢啲咁樣咧，真係調轉咗嚟印嗰啲嘅就唔好攞啦。 或者自己調翻轉得唔得？ 嗱，調翻轉嚟講，人哋嗰個公司個 logo 咪調翻轉咧，倒咗人哋米咯，變咗係嘛？咁啊唔係好啦。咁啊最好似呢一幅咁啊，全部都係正嘅。咁啊，將佢好好地咁啊， 即係右手邊嗰幅， 右手邊嗰幅咧就好啲啦。 嗰幅正常。 希望大家以後印個福字嘅時候嚟講咧，都唔好調轉嚟印啦。因為福嚟講就真係唔可以將佢倒咗佢，即係我哋廣東人啊，即係大家利是啦，係咪？ 係啊，咁啊提多句啦。如果即係貼完徽貼徽春，有時有啲人都會問我哋嘅，就係話誒咁，其實貼徽春會貼到幾時咧？咁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咧，就其實一個新十五咧就可以搣得噶啦，就唔需要再貼噶啦，因為嗰個新正頭已經嗰、那個過咗噶啦，咁唔需要就係貼喺度或者貼成年嘅，啊一貼成年，即係喺我哋角度睇就係冇乜益處嘅嚇，因為始終佢都係紅色嘅徽春都係屬火、啊、有機會咧就 貼啱唔啱位置啊？係 啦，貼啱貼唔啱位置咧，就影響到家宅嘅運勢啊，或者嘅健康啦、啊、嚇，呢、啊、啲都要注意一下啦。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又要講啲乜嘢啊？ 講下呢個新春點樣去招下財咧，有啲少少嘅民間一啲方法， 講翻啲開心嘢。 嗱，其實咧，我哋要睇下呢兩幅圖又好得意嘅。呢兩幅圖點解要講一講咧？大家都見到係招財貓係嘛？咁啊，真係有招財貓，其實源自喺邊度咧？招財貓其實源自邊度啊？台長， 日本啊嘛。 日本啊啦，嗱，即係點解咧？嗱，日本嚟講咧，佢哋本身嗰供奉嘅財神咧叫做大黑天，咁我哋又冇擺出嚟啊今日。咁呢、這個招財貓咧，其實咧就係由大黑天所演變出嚟。但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你哋買嗰啲招財貓係買錯咗嘅？點解買錯咗？睇唔睇到一邊一隻右手，一邊一隻左手噶？ 嗯， 一隻右手一隻左手噶嘛？ 唔係應該 分左右嘅，係 嘛？應該好似係左手邊嗰邊係正 正確 正統啲啊？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大黑天嚟講，佢係孭住個布孭住個袋噶嘛，孭住個財袋噶嘛，跟然之後就招手噶嘛。所以大家嚟講咧，若果買呢個招財貓嘅時候，正正嚟講要買翻啱先係嗰只招財貓嚟嘅喎。有啲依家啲新嗰設計嚟講咧，就唔知點解無端端就遞咗隻右手出嚟嘅。咁啊，呢個招財貓咧，咁啊都係日本啦。但係依家嚟講就好多唔同顏色啊，好多設計噶啦。咁不過就要留意下左右手之分啦，好冇？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講幾個啲叫做新春招財嘅小玩意啦。咁其實呢啲小玩意嚟講咧，好多喺中部啊同埋閩南地方咧都好多唔同。但係佢哋呢種嘅招財方法咧，唔係冇得解釋嘅喎。咁嗱，你第一個講呢個五斗招財先啦嚇。嗱，五斗招財嚟講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好中意用斗咧，就寓意乜嘢咧？寓意豐收嘅。係嘛？我哋成日都話五谷齊備啦，咁樣講嘅。咁咧就喺北方嚟講咧，佢哋好喜歡咧，就喺呢個新春嘅時間嚟講咧，佢哋咧就用一個依家現在啊，即係現在啊，佢哋咧就好中意咧用一啲透明嘅樽或者一啲嘅玻璃樽都好啦咁。咁然之後咧就將五斗咧就放咗落去嘅。 咁啊，五豆嚟講咧，就必定要曬到乾曬先啦。咁啊，冇可能要用濕嘅豆。咁啊，依次就要放落去喎。嗱，個底部咧就要放綠豆，因為土地啊嘛，好似個地下咁啊，放綠豆啦。咁啊，跟住放紅豆啦。咁紅豆嚟講咧，就叫做相思豆咧，即係講感情。咦，我哋好似我哋喺唐朝有一首诗叫做《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 望君多采摘， 愿君多采啦，此物最相思。咁啊，呢首诗咧就俾人哋误解到咧系一首吟诗嚟噶。不过我哋喺呢度咧，我哋呢度咧就唔讲咁多啦。我哋又唔好去拆解佢，我哋讲翻呢个红豆啊。跟住咧就落黄豆啦。咁啊，黄豆好似依家嚟讲啊，要入口好多啊，要因为点解都好贵啊。依家喺国内买黄豆。咁啊，跟住嚟講花豆，花豆其實係花生豆，咁啊同埋黑豆，咁咧就另外嚟講咧，就道家咧就比較中意咧就放一條招財符落去嘅，咁然後嚟講咧就將佢咧就擺喺主人房啦。咁我哋去拆解佢哋呢個油呢個小玩意嘅時候嚟講咧，就應該可能咧就係擺喺咩咧寫字樓或者屋企嘅財位，但係佢哋就好特別嘅，佢哋咧就會有個特定嘅位置，佢哋唔睇財位。或者你唔會喺度睇八宅啊嗰啲，佢哋都唔睇。佢哋就係話，總言之，我一入咗個主人房或者個寫字樓個門口嗰個對角嗰個位嗰度咧， 就是、財位， 就係、是、財位。佢哋覺得就係財位。咁好啦，擺咗呢個五斗喺度嘅時候咧，佢哋認為咧，佢哋當年嚟講咧，除咗招財之外咧，寫字樓喺寫字樓做嘢嘅人咧，會有升職嘅一個效果嘅喎。 咁又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啊？嗱，因為有啲人又未必會。識得睇呢樣對角啊， 係啊， 嘛，咁可唔可以跟翻？我哋就跟翻今年己亥年流年飛星，就跟翻個八仔入 中宮， 係啦，就喺正中宮位， 正中宮位度擺咯。嗱，呢啲咧，如果做呢、這個呢、這個招財嘅呢種方法嚟講咧，亦都可以話好經濟，亦都好易做。不過嚟講咧，揾條招財符咧就比較難啲 嚇。咁啊，天師傅啦， 揾阿黃師傅得嚇。有條招財符，尤其是咧啊，其實招財符我哋都有分嘅。我哋有啲叫零售嘅招財符，有啲貿易嘅招財符，就唔同嘅行業裏邊咧有唔同嘅招財符嘅。我哋依家咁樣做，咁啊跟住落嚟就紙扇啦，紅色紙扇啦。 嗯， 紅色紙扇招財，好多人都好中意喺屋企掛把紅色扇嘅。 紅色紙扇招財，咁啊通常都係將用把紅色嘅扇啦，即係嗰啲開合式嗰啲都得㗎啦，啊放喺即係屋企嘅財位，咁啊都係有一個招財嘅效果。咁啊財位方面都頭先都有講啦，嗱譬如好似今年己亥年咧就係、是。八八入中，咁你擺把紅色嘅紙扇就喺正屋企嘅中間，咁啊，亦都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嚟噶啦。咁啊，另外再睇落去咧，就譬如就用粗鹽嘅招財，咁咧就用粗鹽嘅招財法咧，其實就如果嚴格啲嚟講咧，我哋會可以計埋就係話咩，把五兩粗鹽。就放入一個膠袋，咁如果你有一個器皿咧，都無妨嘅。咁因為有時咧，可能驚膠袋會穿。咁如果你話喂有啲比較嗰啲叫咩密實袋啊， 密實袋 厚身啲嘅，咁啊都可以用到嘅。咁啊，再用紅色嘅小布袋咧裝好之後咧，就點樣啊？佢就將嗰個咩放喺嗰啲皮夾啊，嗰啲嗰個衫袋入邊啊。係嘛？皮夾唔一定係三袋，即係可能你係手袋啦，係嘛？皮夾手袋啦，啊都可以嘅。 咁呢個招鹽唔係唔係招鹽啊？招財嘅鹽啊，係啦咁啊。嗰個粗鹽咧，招財咧，佢係分開咧，就本身個人同埋喺呢一個家居啊、寫字樓做法嘅基本上。咁佢係放喺個袋嗰度嘅。咁啊，其實咧，我哋如果我哋去解釋呢個鹽咧，其實原來佢哋用呢一個國語嚟講咧，鹽咧佢哋讀歪少少咧，就係養啊，養分啊，好似緣分嗰個緣咁嘅意思嘅。咁啊，其實嚟講咧，就其實喺以前或者農村也好啦，古代也好啦，都比較易理解。其實鹽係咪可以殺菌嘅咧？ 鹽係可以殺菌，但係我估最重要一樣嘢，因為鹽咧從來都係即係傳統中國最賺錢嘅嘢嚟 嘅。係啦，冇錯啦，貴嘢嚟嘅。 嗰時候咧就有一本書叫《鹽鐵論》。咁拗咩咧？就因為原來咧，當其鑄錢同埋掘鹽，即係整鹽咧，都係全最揾得最快揾錢嘅嘢嚟嘅。 鹽商啊嗰啲。 所以咧收尾咧就個政府諗，如果咁有錢嘅，不如我哋自己立嚟做啦。 咁啊，鹽鐵酒好似有段時間不准私賣噶嘛。 所以我就拗，就拗呢樣嘢啊嘛，即係兩有兩幫人去拗呢樣嘢啊嘛。咁結果梗係即係個政府獨即係去。 去壟斷啦。咁但係咧，大家要記住咧，就係咧，鹽商咧，其實係同飲食有關嘅，因為咧，揚州嗰邊啲人做鹽有錢啊， 係啊，揚州啊， 所以咧就因為佢哋好有錢之後咧，食嘅嘢都好好咗，於是乎咧就係揚州就成為一個特別嘅菜系。 是揚州的八大菜系其中一個菜，船宴是不是屬於揚州？ 應該是， 好像有船宴。 不是，因為它獻收很多東西，譬如說鹽怎麼運呢，跟運河跟那個運河有關的嘛。那些人就等於我們今天做 banking 那樣所以它鹽這個我相信跟那個古代呢，就是因為做鹽的生意呢是賺錢有關的。但是你剛才說的殺菌的也都是也都應該對的。 我哋記得嚟講，清朝嚟講，管鹽嗰個叫咩啊？鹽刀啊， 係啊， 係嘛？肥缺嚟噶嘛？ 肥缺嚟噶，即係俾親你去，你就差 要要好多錢先買得到。 那個要俾錢買， 要俾錢買 嘅。那個官要俾錢買， 要俾要買好多錢先買到呢個位做嘅。所以嚟講咧，嗱鹽嚟講啊，好易理解嘅。所以點解佢哋咧古代有啲咁嘅招財嘅方法咧？咁啊個人嚟講咧，我認為佢哋咧就冇現代，因為現代嚟講可能咧就是。先用啲密實袋封住佢好啲啦，然之後又要用一個布袋仔擺落嗰個皮夾嗰度。你知道以前嗰啲唔同啊，以前其實佢哋嚟講綁喺度嘅咋，即係綁喺綁 腰纏 啊，腰纏啊，綁喺條腰，綁喺條腰嗰度咧，咁佢哋咧就旺財。咁啊，同埋嚟講咧，就真係可能咧，就真係用嚟殺菌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屋企度咧，原來佢哋中意咧就喺房嘅裏邊嘅四個角落裏邊咧。就將啲鹽咧就好得意喎，你諗下啦，都幾貴下呢個，30日要換一次，即係話一個月要換一次。就將啲鹽咧，唔知佢撒啲鹽喺度咪，即係我認為啫，我估計都係有啲係咪殺菌。 你如果你睇日本啲商鋪，佢全部殺鹽。 係啊，冇錯， 日本都係殺鹽， 殺鹽，殺鹽，殺鹽。但係佢哋呢個儀式係代表咗乜嘢咧？又 佢哋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個潔淨啊， 驅邪啊嘛， 驅邪，驅邪，驅邪啊。同埋就鹽咧，就你傷嗰時可以 馬上即刻撒鹽， 係我嚟咩清潔傷口， 清潔傷口 呢個係 消毒。 但係你話驅邪咧，我試過曾經有一個經驗喎。嗰日後生仔咁啊，真係有個唔識扮識嘅人，咁台灣人嚟嘅，就即係嗰陣喺台灣租間屋咧，就知道有啲不潔即係唔乾淨嘅嘢喺度存在。咁有個台灣人咧，即係都幾廿歲嘅啦。咁佢係做三行嗰啲嘅。佢話：呢啲我識處理。咁佢又真係好死唔死，真係佢真係攞鹽殺喎，但係殺咗仲反效果喎。真係呢樣嘢注意下。 會唔會嗰個對手好猛？ 我唔係喎，後屘我哋真係揾啲茅山師傅嚟，就唔係話咩猛，原來全部都係小朋友，最大嗰個先12歲。咁嗰間屋真係有嘢嘅，因為係無啦啦夜晚半夜你會聽到啲洗衣機著，電視機會開，甚至乎會轉卡通台，你睇下電影台轉卡通台，即係啲有機會再講嘅啫。 好啦，跟住就中意擺招財貓喎，黃師傅 嚇。招財貓咧，招財貓頭先天師傅講過啦，其實都係真係有個招財作用嘅。咁招財貓咧，咁其實我自己都有用嘅。咁啊，一個吉祥嘅意思啦。咁尤其是而家坊間咧，有啲招財貓，有平有貴，而貴嗰啲咧好多真係日本做嘅，而且咧佢後邊咧個背脊咧真係孭住一個袋嘅， 冇錯， 係啊，即係佢做埋一個袋型嗰、那個，即係佢一定佢唔係真係一個布袋，佢係一個瓷器嚟嘅，不過做咗個袋喺背脊嗰度。咁呢個意象咧，即係其實都係方便個招財貓。招咗財翻嚟幫你袋住啲錢，咁其實咧亦都好簡單啦。我哋可以講話，喂，今年八八入中，咁你個八仔就財星，咁你咪擺翻喺中宮咯，係嘛？客廳好，仲有自己嘅房都好。咁啊，如果你係辦公室啊，咁當然亦都冇問題嘅，書房亦都得。咁啊，甚至乎你如果屋企比較大嘅。你想個催財力量大啲嘅，咁你每個房都擺得嘅啊！咁爭在即係話喺現實嘅環境，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嚇？咁啊，如果你話我現實環境做唔到，咁你咪揀一間房自己常用嗰間房，或者客廳咪就擺喺度咯嚇。咁啊，但係咧就唔好亂咁擺啦，亂咁擺咧就驚住有個反效果，就變成招財就變漏財咁解啫。咁啊，如果你話，要注意的就是说 有一樣注意，就是話招財貓咧，當你飽咗咧，你又唔好俾個面壁啊，你就要向翻一啲氣口位啦，譬如窗口啊、門口啊咁啦，咁啊將嗰個財咧就招入自己個屋嗰度啊。咁啊招財方向最緊要就唔好搞錯咁解啫啊，因為呢啲好多時搞錯咗，譬如你向住個廁所咁啊大鑊啦，係嘛？咁你招招啲乜財翻嚟咧，係嘛？咁啊呢樣嘢要特別要注意 下。好啦，跟住下一張 PowerPoint 啦。其实跟住嚟讲咧，一个五果开运法咧，其实就喺闽南地区嘅人比较多啲嘅，即系嗰啲嘅台湾啊，咁佢哋嚟讲咧就其实台湾人都好迷信嘅，可以咁讲。 直情系迷信啦。 但系咧，你就不迷又不信啊， 即系我哋成日讲叫人信，唔紧要，唔好迷。 佢哋都好迷。 台湾人 咁，佢哋咧就生活上嚟讲咧，就好多好多细节啊，佢哋都好注重。咁喺农历新年期间咧，佢哋又好中意咧，就用呢个五果嚟代表咗招财。咁其实咧，好易理解，佢系用阴啊，即系我哋中国嚟讲有五阴、五角、五鱼啊、五矿啦，系咪？咁我哋嚟讲咧，就睇下呢个五果啦，都系通常都系五。嗱，台湾系好流行就凤梨嘅，即系凤梨， 或者菠萝，即系菠萝啦。同埋佢哋好中意用纸嚟接成一个菠 一个菠萝咁样啊，因为佢哋咧就叫 送俾人嘅喎。 系啊，送俾人嘅旺旺啊嘛，佢哋叫旺旺， 系一个好嘅意头， 好嘅意头，旺旺咁样。咁啊，跟住嚟講就用金啦，我哋佢其實叫金橋嘅，咁我哋廣東人就係金啦，咁台灣都有好多金嘅，呢個喺呢個做冬嘅時候咧，佢哋會食金嘅，咁啊金啊真係代表金喎，咁啊跟住就梨啦，同埋呢個棗啦，嗱棗嚟講依家嚟講咧就好多啲新鮮嘅，原來都有嗰啲紅棗嘅新鮮嘅都有嘅，咁啊蘋果。咁啊，其實大家睇到呢幾種山果就好容易去理解咧。首先嚟講咧，就係話鳳梨啦，就代表旺啦。咁啊，金啊代表真係金啦，苦盡甘來個金啊，甘甜啦。咁啊，李子就佢哋係講李子啦，奶啦奶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棗子咧就係早安，同埋蘋果就平安咁樣嘅。咁佢哋啊寓意嚟講咧，就話開拓呢個財運啦，同埋帶來成功。五果嚟講咧，佢哋每一個月基本上都用五果嚟供奉大神，因為台灣嚟講咧，佢哋拜嘅神咧就真係道教嘅神咧就真係好多，香港咧就反而係少啲， 而且嗰邊 比較少啲， 比較多係拜濟公。 係啊，不係濟公都好多，因為佢哋又有咩咧？一貫道咧，一貫道嚟講主要都係拜濟公嘅，好似咁樣。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叫做鈔票開運法，就其實就好簡單嘅，基本上就係話將啲銀紙咧就接齊曬佢，咁然之後咧就擺好曬喺個銀包嗰度個面咁樣，即係似乎咧就話一張一張一張咁樣增加嘅啫，咁樣。咁咧呢啲開運法咧，咁啊大家可以咧就不妨可以咧就遵照嚟做下嘅啫，無傷大雅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招到啲財。同埋嚟講咧，阿黃師傅睇一睇。 不過順便提一提大家啦，咁啊過年嗰日咧，初一啊，正月初一咧就二月五號。其實咧就2月4號係立春， 係立春 就其實已經係正式踏入呢個己亥年。 己亥年。 不過我哋傳統喺過農曆年都係以初一為 一 個 第一日， 係啦，第一日啦。咁亦都順便提下大家啦，嗰日如果你話接財神嘅朋友就可以提提大家嗰日個財神方位就喺南方嘅。 南方，記住啦，大家南方，咁打麻將咪都坐喺南方好啲啊？ 靠近咯， 靠近南方，個個爭住坐嗰個位。我同你講，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睇一睇咧就係開市日啦。嗱，年初四其實都好日嚟嘅，係開市嘅。咁我哋啊單單講嗰日嚟講，旺唔旺個股市啊？ 嗱，咁如果你話，在这个现在看到画面上的八字呢，就其实正正就是当日初四朝早9點至时那个时辰， 是的，开始九点。 所以我们要看到己亥年丙寅月丙子日癸巳时，在这个八字呢，当日来讲呢，我就看到呢其实呢就是这个木为用神的，只是看到個人木啦，人亥合木啦，火是為錢嚟嘅，即係個丙火啦，如果單單憑個八字睇翻咧，好簡單嚟講咧，就係話佢會先升後跌。咁如果你又要我喂解釋翻，咁點解會先升後跌？幾時升幾跌時跌咧？咁我會睇佢中午嗰段時間會有上升嘅，但係唔會話好大幅度。 因為都是一個時辰，因為季子時之後咧就係甲子時啊，咁啊咁啊甲午時 ，sorry 甲午時，咁啊睇翻嗰個時辰出嚟之後咧，都係因為時辰都係管兩個鐘頭啫嘛，一點鐘，而家好似股票係一個鐘頭食飯時間啫嘛， 一個鐘頭係啊，一個鐘。 咁甲午時一過咗啦，咁都冇咗嗰個冇咗嗰個，因為人害地支合木咧，就你而家八字睇合唔化啊嘛。咁啊到甲午時出嚟，咁啊個甲咪引化佢咯。咁嗰個木嗰個木生火嘅力量咪強咗咯。咁但係你話喂火係錢嚟噶嘛，等於咁即係個意象就係話喺呢段時間個股市有力度上升咯。但是當個時辰一過咗咧，落翻去一啲譬如月尾時啊，即係話一點至三點啊，因為而家股市都係收四點啦，三至五啊丙申時啦，咁即係我哋都係睇到四點啦，但係都係丙申時。咁呢啲時辰已經係冇咗個木嘅力量喺度，咁所以我會睇翻 人生有衝喎、 啊，係啦，同埋咧申時嗰陣時咧，申時同個申子。身子是合水的嘛，合水 合了水 合水是啦，合水化了，那么它就又没有木，那么形成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就令到它的下行的， 是 啦，那个是啦，行情的 有调整， 是啦，反方向 下向下调整，那么即是我就会这样看，即是总括来讲那天呢就先升后跌咯、啊、那而其实我除了用當日八字望一望咧，我都有用文王卦起過嘅，咁都係出現嘅意象咧，都係呢一日係啦，因為嗰日咧個財空啊，咁啊財空亡就未出空，咁啊如果財出空之後咧，咁啊未會睇佢嗰個先升後跌嘅意象咯，咁即係好簡單咁講嘅啫，咁啊主要嚟講，我哋喺八字望到。同文王卦起出嚟嗰個配合度都係接近嘅，咁所以都可以斷定佢當日都係先升後跌啦。 咁啊，因為點解咧？每一年農曆新年之後嗰日嚟講，大家都比較關注啲究竟係咪開紅盤噶嘛？ 唔係，我記得2018年嗰日未跌咯，一開始24日嗰日立春，不係講立春啫，嗰日就唔係講農曆初四嘅，就係、是。因為嗰上舊年嗰個節目都係講立春之後，咁啊今集就因為呢個題目就講初四開盤， 咁開盤都紅盤都好啊，一開紅盤都好意頭先啦，係嘛？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嚟緊新一年咪喺個股市度賺多啲咯， 係咯。 咁啊賺多啲就呢個就主觀願望嚟嘅。 係啊，咁當然要靠睇自己個運勢啊能力啦。 我哋都係講咁樣就。豬年都是持盈保泰啦， 係啦， 同埋小心啦，最緊要啦，因為你話太過 aggressive 太進取咧，係我估豬年都唔係太適宜嘅。 我都係嗰句保守啲啦，反正都係豬年嚟講都係 平平穩穩就得㗎啦。 係啊，最緊要身體健康係嘛，身壯力健係嘛，開心心過係嘛。 好，咁想問下兩位師傅啦，咁啊嗱年近歲晚啦，咁我哋幾時收爐啊？ 我想下個禮拜開始收啦， 下禮拜收啦。 因為阿黃師傅呢排我哋都比較忙啲， 真 係 比較忙，真係比較忙， 多嘢做啊， 真係比較多嘢。 所以大家就原諒下啦，嚇，見諒嚇。咁我哋 農曆新年之後， 農曆新年之後先再見啦。咁啊，新年幾時再見咧？兩位師傅都要擲日嘅嚇。 係啊，但係講起擲日咧，我都有啲朋友問嘅，咁啊順便講幾句啦。即係你話如果大路啲嘅嗱，如果針對性個人。譬如做生意的朋友幾時適合開市啊？係嘛？咁當然要睇個人嗰、那個 邊一行 係啦，嗰個本身佢個八字啦。咁等我哋大路啲講咧，其實初四、初八、 初 十 都得 㗎啦，係啦。咁呢幾日都可以嘅，咁就自己決定啦，係嘛？咁啊，亦都係睇行業而定啦。不過亦都老實講，而家好多都根本都冇收爐嘅，收咗年30萬，初一都繼續開工㗎啦。 唔係，咁如果你冇收爐，恭喜你咯，即係你有生意 做啦，係咯，同埋唔好失業先咯。 最緊要呢樣嘢係嘛？咁就我就恭祝大家咧就啊！豬年咧就發個豬蹄啊！ 我哋都恭祝大家都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生意興隆啦。 咁我成日同人講噶啦，最緊要豐衣足食啊！呢樣嘢就 我成日都提住在後邊噶啦，因為起碼有食有住係嘛，咁啊 身體健康 係啦，呢啲唔憂米啊嘛，最緊要心境開朗啦。 咁啊，我哋都係喺幾何年同大家再見啦， 好嘛， 好，拜拜。